午后，秋兰安顿了张盼宇，悄悄出门，在屋檐下与江沃通话。这个家的情况很复杂，红叶的叛逆心太重了，特别是和他爸爸的关系，简直势不两立。秋兰压低嗓音向江沃汇报， 实际上比你看到的更复杂，你不需要过多的探究。 从张盼宇身上发现了什么？江沃问。他的病情的确很奇怪，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，据他说医院检查也没有一个定论，应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晕眩。其他呢？哦，我发现他的头上有伤痕。秋兰轻声说。 什么样的伤痕？ 江沃马上问道。非常浅的痕迹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秋兰说， 我是无意中发现张盼宇的左额角有一个圆形的印记，大小和筷子头差不多，比周围的皮肤颜色稍微暗一些。然后我趁他昏睡仔细检查了一下，发现右额角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痕迹，头颅两侧还有两个，一共四个伤痕。是的，我本想拍张照片拿给你，可是试了好几次，照片上看不出异样。 根据你的观察，那是什么造成的？ 这么整齐的印记，而且左右对称，是用来固定某个东西的。 你的意思是，曾经有东西定住了颅骨？ 是，有些外科医生为了矫正颈椎，会在头上做一个金属圈，而要支撑金属圈，最方便的办法，就是在颅骨上钉入支架。手机另一端没有声音了。 秋兰不需要多说什么，江沃作为整形专家肯定见过类似的构件。 江沃的声音再次响起， 我同意你的判断，当固定金属圈的支架拿掉以后，皮肤慢慢长好了，表面上覆盖起来，但是下边仍是颅骨的孔洞。 是的，螺钉留下的孔洞不可能再复原，但丝毫不影响日常生活。秋兰的语气停顿一下问，你认为张盼宇的晕眩症与那有关吗？ 那是机械装置，起到固定作用，不会影响脑神经。 江沃说，所谓的金属圈只是整个实验中的一个配套物品。江沃关注的是父亲用那个金属圈做什么。他突然意识到，也许金属圈配合了某些电子仪器，用弱电流刺激大脑海马区，洗刷张盼宇的记忆，从结果来看是成功的。这个想法让江沃激动起来，他终于往前迈了一大步，接近了父亲。江沃不想再深入这个话题，以免引起秋兰的兴趣。他说， 你不要随便向张盼宇打听什么。 我明白，不会让他起疑心的。 江沃又问，红叶怎么样？ 他很烦我。 你要注意，别把她当做一般的女孩，她的猜疑心很重的，而且有手段。 对了，今天上午她忽然回家来，带了一个男孩。 什么样的男孩？ 瘦瘦的，像根竹竿，头发很长，可能眼睛不好，不停地挤眼药水。 我知道了。 江沃语气平淡。 他们做了什么？ 红爷把我支出去，打发我去买菜。秋兰有些不满， 你就走了？ 我本来想在窗户后边偷看一下，被红爷发现了，破口大骂，简直是个女土匪。 江沃笑了，这种事儿以后会经常发生。 红爷和那个男孩鬼鬼祟祟的，你说他们会不会？ 那本来就是红爷的家，想干什么都行。不过你肯定猜错了，红爷没必要带着男孩回家做那种事儿。 江沃冷笑一声， 哼，红爷把你支出去，一定有更大的目的。 反正我觉得不妙，你估计是什么？ 信息太少，不好推测。 江沃说， 但你要记住一点，红叶那种女孩，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。 那我不是危险了？他不至于弄死你，最多想办法把你赶走。江沃安慰道，以后多小心一点，言行举止不要过度。哦，秋兰有些疲惫。对了，你有见到苏峰塔吗？江沃忽然问道。秋兰愣了几秒钟说道，昨天有个影子在外边晃悠，我正准备进张佩宇的家，看到那人站在一排冬青树后边，后来我从窗口往外看，他已经不见了。我觉得他本来想进来，是我打乱了他的计划。既然他已经发现你了，别着急，等他主动找你说话。江沃吩咐道。江沃与秋兰通过电话考虑着事情的进展，眼下需要加紧对何仔进行调查，搞清楚那个男孩究竟是什么路数。何仔深居简出，只偶尔到门外扔个垃圾，上次派去的调查人员迟迟找不到切入点，只能无功而返。这次的调查人员更有经验，直接从何仔丢弃的生活垃圾入手。此人名叫宾蒂，是个嗅探者。何仔很细心，垃圾袋总是一个白色一个黑色，把它们扔到社区东北角的回收箱里。等他离开后，宾蒂打开垃圾袋。何仔对纸张的处理十分彻底，特殊东西一律烧掉，只留下灰烬，估计是话费收据、留言单、购物凭证等等。其他没有意义的东西，他总是一扯为二，分别撕碎，装在两个垃圾袋里，扔进回收箱，与其他垃圾袋混在一起。但宾蒂相信，人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，所谓千丝万缕，必有一疏。本着对客户负责的精神，加之对垃圾的无比热爱，宾蒂通过搜集过滤，从中提取到一些未烧尽的纸张纸屑。通过拼凑对比，宾蒂捕捉到一个信息，133开头的手机号码，还有苹果、电脑等字样。宾蒂如获珍宝，对这个号码展开分析排查。他意外地发现，持有该号码的机主是一个受骗者，此人曾投诉电信运营商，称自己的话费支出莫名增多。那么何仔为什么对这个号码产生了兴趣？宾蒂认为，无论何仔出于什么目的，这个133号码以及持有人肯定触动了何仔，让他不得不重视某个东西。宾蒂没有急于向江沃汇报，而是继续深入的研究，直到确信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，这才联系江沃。江沃终于摸到了门道，何仔足不出户，却能为红叶攫取财富，他所做的一切与手机病毒有关。峰哥，真的是你吗？苏峰塔听到呼唤，微微一惊，他侧身站在树后，被树荫遮掩着，可那女人还是发现了他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前几天苏峰塔第一次看见那女人时，心里着实有些担忧，一是不知道那女人是什么来头，二是以后别想再潜入房间看望张盼宇。今天他第三次潜行到附近，想看看有没有可能接近张盼宇。那女人突然出现在面前，起初苏峰塔以为她是穆航的亲戚，但她竟然发出风格这样的呼唤。你认识我？苏峰塔打量女人。啊，我叫小兰，原来住在南花街的，女人说。南花街距离苏家老院不远，当年那个著名的疯女人瑞莲也住在南花街。是吗？苏峰塔的目光集中到女人脸上。我家的衣服啊，都是你爸做的，你爸是有名的苏裁缝，人好，手艺更好，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爸做的海魂衫。秋兰言辞恳切。我和我爸去裁缝铺见过你，你肯定不记得我，我那时候挺小的，还把你爸的尺子摔坏了。 顿了顿，秋兰抬眼扫视苏峰塔。 峰哥，你没怎么变。 哦。苏峰塔的视线转向天空，望着堆积的云朵。秋兰暗暗做了个深呼吸，谈话的开始阶段比较危险，要让对方接受，第一眼的印象最重要，而要让对方建立信任感，前三分钟则是生死关口。秋兰得到的所有信息都是江沃向他提供的，而江沃赌的是苏峰塔少年时代对外部世界的茫然。江沃还记得上学的时候，苏峰塔连隔壁班级的班花都不认识，所以秋兰告诉苏峰塔自己来自南花街，苏峰塔无所谓信还是不信，何况南花街上的住户早就物是人非，苏峰塔又去哪里夜明正身。 那你到这里干什么？ 苏峰塔问道。 啊，在这家护理病人。 秋兰说。 你认识他？ 苏峰塔忽然有些紧张。 以前不认识，不过见第一面时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。 他现在怎么样？ 经常头晕。 秋兰垂下眼帘。穆先生请我照顾他，我以前是护士。 哦。 苏峰塔点点头，语气变得轻松了。 那你多费心。 峰哥，你到这里来是有事吗？ 秋兰注视着苏峰塔。 没。 苏峰塔掩饰着自己的神情。 我随便走走。 我见了你两三次。秋兰说着看了看手表。 啊，我得进去了，穆太太该醒了。 苏峰塔低头不语，看着自己的脚尖。秋兰转身时随口说道，穆太太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昨天就比前天多睡了12分钟。 再发展下去会怎么样？ 苏峰塔抬起脸，眼神充满忧愁。 你是护士，能看出她的将来吗？ 秋兰似乎有些不忍，轻轻摇了摇头。 什么意思？ 苏峰塔不禁向前一步，随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将抬起的手放下了。 以后怎么样现在很难讲，各种情况都可能出现。 你说的各种情况都是不好的吧？ 也不一定，主要是医生没有找到这种病的症结，只能尽量延缓，但不排除某一天突然出现转机。 就是说需要时间。苏峰塔喃喃自语。 对。 秋兰点了一下头，有些迟疑地问， 你和穆太太很熟吗？ 啊。苏峰塔犹豫不决说道， 我和她一起上过学。 哦，是同学啊，那你要不要进去看看她？秋兰又瞥了眼手表。苏峰塔差点就答应了，但他只是苦笑一下。 算了，你去忙吧。 峰哥再见。秋兰挥挥手。苏峰塔摆了一下手转身离去。秋兰侧身站在门内，等苏峰塔的身影消失后，然后到门廊下拨通了江沃的手机。 刚才正式见面了。 秋兰说。 怎么样？ 江沃问。一切按照你的安排，他没有怀疑。 哼，嗯，做得不错。 江沃赞赏道。 没什么，只是念剧本背台词。 秋兰语气平淡。 做演员也有层次的，你是实力派。 不敢当。秋兰的语气中听不出激动。江沃话锋一转，冷冰冰地说， 我还是要提醒你，你站在舞台中央，跟你对戏的不是一般人。以前他有多傻，现在就有多诡诈。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可以把正反两面翻得这么彻底的人，相信你也没遇到过。 偏偏这个人从小和你一起长大。秋兰说。 是啊。 江沃的声音透出一丝残酷的笑意。 好就好在180度大反转，使他的弱点也暴露得更明显。他的中间是个巨大的空洞， 我觉得他的中间不空，被一个人的影子填满了。你说对了，等不了多久，苏风塔一定会去拜见他的女神。哼，江沃的笑意更浓，带着嘲讽。江沃预计的没错，苏风塔又在外边焦灼地等待了三天，终于进了张盼宇的家。不过这次很顺利，有了秋兰的协助，不必提心吊胆地私闯民宅，而且能够提前掌握张盼宇的睡眠时段，有充裕的盘旋余地。苏风塔甚至暗暗庆幸当年父亲做衣服时结下的善缘。苏风塔静静站在床前，张盼宇鼻息平稳，面容恬淡。窗外的天空布满乌云，而卧室开着一盏灯，灯光柔和。秋兰待在客厅，留意外边的动静。苏风塔长久地注视着张盼宇，倾听他的呼吸。张盼宇忽然动了动，苏风塔一惊，张盼宇似乎要醒了。苏风塔慌张起来，不由自主往后退。张盼宇的睫毛颤动着，随时可能睁开眼睛。苏风塔的后背贴着墙壁，竟有了无处藏身的绝望。张盼宇轻轻咳嗽一声，卧室门推开，秋兰快步进来，顺手把灯关了，室内的光线霎时变得昏暗。苏风塔转身出了卧室，张盼宇没有完全苏醒，咳过以后又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苏风塔站在客厅有些犹豫，就在这时大门突然从外边打开了，红衣闯进来，苏风塔一下子愣在原地。红衣喝问，你在干什么？苏风塔竟不知如何回应。偏在这时秋兰跑出来查看情况，被红衣逮个正着。好啊，两个贼内外勾结，红叶厉声说。苏风塔无力辩解，趁着红叶不注意夺门而出，却被红叶一把抓住。苏风塔挣了几下，不敢使太大的力气，怕伤到红叶。红叶却是不依不饶，一边揪住苏风塔的衣襟，一边怒视着秋兰。你们跑不了了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下集当中，秋兰借着被红叶撞破偷偷带苏风塔回家的事情，一直跟着苏风塔。苏风塔提出让他找个宾馆先住下，等着朋友的医药公司开业就可以去那边上班了。可是还要等两个月，苏风塔只好提议让无处落脚的秋兰先去他家住一阵子。 少年苏风塔性格内向懦弱，是同学圈中的怪人，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。苏风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。苏风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，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，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。十几年后，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，苏风塔少年时的朋友，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。苏风塔为了救赎与自救，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。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收听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绿草苍苍，白雾茫茫，有